第二十一课，生词，第五页。 Hadash, Tahor, Ra, Chai, Met, Gan, Hagan, Katan, Shachor.Adom, Tamé, Chaim, Tov, Ra, Va, Makom, Bet El, Sha'ar.